画出且缠于你，蜜语道理你我漫不前行。忙碌月色因你而刻，回头思念你笑意不舍。望与你之恋心之别，繁嚣一场雨夜，故意迷之你是与我凡尘更归落叶。一恰当日子心挂字，敲断你安稳事，唯有来生与你相偎相思。想。